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二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来自陈伟霆的《光》，由陈伟霆、马思纯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橙红年代》今天正式开播。那这首歌呢，我们从昨天开始抢先一天首播。刚刚听到的是第二天分享，也是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光》。在剧中呢，陈伟霆饰演的角色叫做刘子光。那这部反映改革开放40年历程刑侦工作的电视剧当中，《光》也是要表达的重要核心内容。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这样一首新歌抢先听，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周彦辰《OMT》。 新歌抢先听。 早已把我灵魂抽离，天使与恶魔像你我性格不同有多么的彻底，但别说 no 在你左右，发誓过不让你深夜里孤独的抽泣。你别怪我霸道，没对你胡说八道，被误会降临了爱怎么可能继续发酵，对你的关系想讨你欢喜，不能够断气，回过头往后才乱起。 曾经有过男团经历，通过偶像练习生被大家熟知的周彦辰，在7月份发表了和张欣合唱的《吹雪》之后，那这首 OMT One More Time 也是他第一首个人单曲，对他来说也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了。好，两首歌曲之后，开始我们这个小时的一周音乐大事记。在维瓦尔第计划暂停4年之后，2013年9月18号，系列第三张《秋故事》上线，我们就来听苏打绿这样一首《我好想你》。 的地方，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我还踮着脚思念，我还任记忆盘旋，我还 我好想你，收录在2013年的《秋故事》专辑，以秋天萧瑟和收获并存这样的季节，在肃穆与活泼、古典和现代并存的北京，在歌曲当中呈现的有像《故事》从一片落叶开始、十岁这样明显点题之作，也有像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我好想你》，在感觉情绪上和主题来相呼应。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是在2003年9月19号发表潘玮柏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啊，就是这样一首《我的麦克风》。 做一分钟的英雄。

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第三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冯丽君演唱的这首《烟暖雨收》。从怒海红尘择天记到等到烟暖雨收，冯丽君从配角到主角，那从去年的小情绪到这样一首电视剧《等到烟暖雨收》当中的插曲烟暖雨收，多期发展的他也完成了个人第一首的影视歌作品。处于上升期的冯丽君，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他每一次的进步。那这首烟暖雨收也在本周以三号新歌进入到了推荐行列。好，听过了首播歌，继续我们一周音乐大事记。从9月21号说起，首先我们听到的是2007年9月21号发表蔡依林《爱情任务》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日不落》。 生死游戏，我的心。 来自2004年9月21号发表张惠妹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许明天》，以复古布鲁斯节奏搭配到中文流行歌的旋律，也唱出那种跌宕起伏的情歌感动。《也许明天》也是张惠妹在加盟华纳唱片之后的第四张专辑，也是她个人的第12张专辑。接下来我们说到十年之前，2008年的9月22号，张杰推出了专辑《明天过后》，这首专辑的同名主打歌也成为张杰第一首中歌榜年度金曲。

they want to make things right, cause other brothers can't close the deal tonight. If you got it, then flaunt it, make me feel like I gotta earn it. You're the one that I feel's the real deal, let me manifest how I feel. 这是2006年9月22号发表李玟专辑同名主打歌《要定你》，现在听起来有一些 old school 的感觉，在12年前可以说是最潮流的 hip hop 曲风了。从2001年登上了奥斯卡颁奖礼之后呢，李玟在音乐上更加放眼国际化，推出了像精选集、英文专辑，而这张《要定你》是她在将近5年之后，也是在2001年《Promise》之后的又一张普通话专辑。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陈奕迅的专辑不仅是在音乐上有着非常高的素质，而且在概念上也有很多的创意，比方说多团队制作和巡演乐队合作等等。2009年9月23号发表的《上五楼的快活》专辑就请到林伟哲担任制作人。 Eason 在台北地区和香港地区的录音室都是在五楼，一开始呢试唱和乐队完全是即兴练习，很多歌曲也是合作者第一次合作，这也让 Eason 每一次录音都非常的开心，真的是上五楼的快活，正如专辑的名称这样。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由林嘉欣作词，制作人林伟哲作曲 Nothing Ever Happened。 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关注本周的新歌推荐，我们稍后见。 Hey, you once called me your babySay it for the last time, with all your strength and meaning it this time. Hey, you once promised me the world, but I never asked for it, but I never asked for it. Hey, you once praised me beautifulWhy I get weaker? Why would I get weaker? Oh, please, please don't. I am so scared, scared you're too perfect for me, or am I too naive for you?You once called me your baby,

望明月一窗重修圆缺，看世界一幕幕浮离别，古楼旧戏人化作庄周梦里别，阿妹一直日变迁。 本周新歌二号，这是曾通过中歌榜首播邓同天为热播剧《如懿传》演唱的片尾曲《心事》。这两年呢，邓同天是在 OST 市场是出现的一匹黑马了。去年他演唱了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宣传曲《三生如初见》，清亮的嗓音很适合唯美婉转的古风。那其实早在2004年他已经就开始演唱影视歌曲了，只是过于低调，也是借助流量剧的 OST 来提升个人的知名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将会是新歌四号，因为新歌三号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了，是来自于冯丽君的《烟暖雨收》。新歌四号是南征北战的新歌《午夜的列车》，这依然是他们非常擅长的跨界曲风，爵士、R&B、雷鬼在这首歌曲当中都融合起来。这首歌也是献给所有在外漂泊的人，特别是到晚上赶末班车，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不过呢，南征北战却用这样一种澎湃的口吻，希望这一首歌成为夜行人内心的一点微光。 午夜的列车，独自的行程，蓝色的乘客，寂寞的穿梭着寻找快乐。 夜色成了面纱般的伪装，接着不远处正在的微光，孤单的我们却排斥着对方，忽然的记忆像电影般回放，陌生的声音从我身边经过，无声的解释像是在那经过，流灯下那些指尖处的幽灵，一直到凌晨四点还未睡醒， 在那光亮没关系的地方，不要温柔的靠近它，一片看似很安静的海洋，却蕴藏着贪婪的欲望。午夜的列车， 奔波生活，黑夜是一团被熄灭的灯火，走向了也去向忧郁的消防，灵魂它也需要华丽的包装，蝙蝠闪动着那稠密的月色，焦躁的现实此刻那么邪恶，子夜后有多少无眠的人，黑暗的窗口内多少失眠的人， 在那光亮没关系的地方，不要温柔的 这片宁静打破，可是他却时常来打扰我，夜半歌声和我的故事相互交错，飘到了那曾经守约的角落， 独自的行程，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河套地区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气逐渐转阴，南部地区可能出现零星小雨或小雨，城区及大部分地区预计不会出现降雨。明天白天天上的云依然比较多，光照条件减弱，气温小幅下降，但是天气整体舒适宜人，加上大部分时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太阳也不怎么晒，是一个可以多到户外活动的好天气。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导演郭靖宇发文向操纵收视率的黑势力宣战。郭靖宇表示，他的新作《娘道》曾被某省级卫视总监要求他购买收视率造假才能播出，开出的价格是90万元一集，一部戏下来要花7200万。郭靖宇的这篇文章一出，就刷爆了朋友圈，很多业内人士纷纷转发声援点赞支持，并且呼吁有类似经历的从业者站出来指正，不要再让全行业为收视造假打工。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导演陆川发微博力证收视造假现象。截止到目前，郭靖宇指正的涉事卫视等各方皆无回应。据了解呢，昨晚播出大结局的《天盛长歌》因为收视率不合格，被从70集减到了56集，加速播完。这部剧在湖南卫视开播后不久，由于收视率过低，出品方曾发布关于维护行业秩序、不参与数据造假的自律声明。今天晚上由刘俊杰执导、周汉良、马天宇、孙怡主演的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将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连载长达10年的小说自问世之日起就收获了粉丝无数，一度创造了当代青春文学史上的畅销神话。梁生描述了主人公之间相遇、成长、等待、守护的过程，包含很多不期而遇的小确幸，赞扬了最纯真的爱情、亲情、友情，为初秋的电视荧屏增添了独特的色彩。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9点《爱得更久点》，晚10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10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刷新无悔。 第9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8位小鬼 Unicorn。 神秘的擦子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第7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6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5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 第4位张杰一路之下。 有被丢在了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 第3位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 第2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许巍我的爱。 山映在蓝天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拨开，今宵宁静在心里， 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新歌抢先听。 这是来自于周彦辰的 One More Time OMT， 通过中歌榜抢先听。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广跨。那首先听到的这首中歌榜抢先听周彦辰的新歌 OMT， 也是本周的新歌六号。通过偶像练习生走红的新偶像们逐渐是在歌坛浮出水面。那除了像刚才听到的有 Urban Dance 风格的 OMT， 这是通过偶像练习生被大家熟知的周彦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七号，这是汪苏泷的原创新歌《全世界陪我失眠》。

情冷暖，世事无常，他在何处，家就在何方。人生苦，青春短，岁月忙，不可负韶光，朝思量，暮念想，为儿女凋谢一生芬芳。别离多，相聚少，月光寒，秋来加衣裳，天不荒，人已老，梦一场，谈情似染白霜。他知道北风难防，枯树难挡，人情冷暖，世事无常，他在何处，家就在何方。人世沧桑，谁能无恙？再多的患难，心不曾绝望。他在何处，家就在何方。 本周新歌八号，于毅为他主演的电视剧《娘道》演唱的这首片尾曲《他知道》。在剧中，于毅是饰演性格差异非常大的兄弟二人，而在这首歌当中，他同样是将流行和戏曲的唱法融入一体。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九号，这是来自宝藏女孩陈芳宇带来的《心动拍拍》。2012年陈芳宇出道，虽然有一首代表作《爱你》，不过呢一直是歌红人不红。今年参加了《创造101》，唱跳超强的他却惨遭淘汰，不少人为他感到惋惜。不过通过这样一个舞台呢，很多人也开始关注这个非常会唱歌的女孩，我们就来听陈芳宇这首《心动拍拍》。 一起来拍拍我的可爱，高马尾和长刘海，拍拍我的耍赖，坏脾气和有点拽。吃个脸不用哭三天，没有怨只是还有怨，没去睡前我要敷个脸，可以见眼泪拉三天，其实还可贴出来不然绵绵，我高贵时候陪你甜。可以低调狩猎，可以长篇封点，坏一点怪一点，姐都很熟练。 着放下紧张、慌乱、迷茫，努力感知对方。哎呦呦，你是不是也在惶恐？哪怕是你的彷徨，你的忧伤，都能完全被我捕捉。 周新歌十号，这是艾小琪为网剧《法医秦明之幸存者》演唱的片尾曲《哎呦》。艾小琪2011年是以演员身份出道，戏路多变。那作为一部悬疑剧的主题曲，他也将这首歌诠释的慵懒又带有神秘的气质。 好，姚晨、马伊琍为你。 为你点燃梦想灿烂的模样。 新歌二号，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出秀人间。 新歌三号，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新歌四号，南征北战《午夜的列车》。新歌五号 BBT featuring 王子异《暗恋》。 暗恋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最近的你是我最远的天堂。 新歌六号周彦辰 OMT。新歌七号汪苏泷《全世界陪我失眠》。新歌八号余毅他知道。 他知道北风南方枯树难倒。 新歌九号陈芳语心动拍拍。 一起来拍拍我的可爱，高马尾和小刘海。 新歌十号艾小琪哎呦。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